哪点不好？ 井灶暴露。 什么叫井灶暴露？ 俗说呀，啊，就是翻鼻孔。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那个 不存财， 可不是吗？ 耳朵长得好。 耳朵？ 这可不是瞎说啊。 哦， 您仔细看。 是， 一边一个。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孕。 哦，十四年。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哦，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天庭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吗？这块骨头， 这我听着都别扭。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这句话说对了， 对吗？ 我十六岁就在外头做事， 你看怎么样？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八岁好了。 十八岁， 时有健忘， 可不是吗？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十八岁，哦，那年我结婚， 你看怎么样？ 哎， 啊，那年好吗？ 好， 这不是瞎说吧？ 不是瞎说， 不是拍马屁吧？ 不是。 该怎么说怎么说， 您说倒是对。 今年几岁？ 对， 不是那个什么，那个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高寿？ 今年我六十一。 六十一岁啊？ 哎，对对。 周岁虚岁？ 周岁， 别说周岁，说虚岁。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哎，那六十二 是吧？六十二岁啊。 六十二岁， 民国八年生人。 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光绪二十六年， 差不了多少。 差多了。 六十二是吧？ 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对对对， 是吧？ 对。 属虎的。 哎，怎么属虎的？哎，说鼠的。 我虎 鼠 死心眼儿。属虎。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虎个儿大。 个儿大管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属鼠啊。 啊， 属鼠是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啊。是啊。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庚子。 戊寅年， 庚子， 不是你倒数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非属鼠啊？ 啊，那是啊，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那干什么？ 属虎那词儿我熟，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 他非得属鼠啊？ 那是啊， 哦，是属鼠。 哎， 今年六十二岁。 对了， 是吧？光绪二十六年生人， 不错。 岁在庚子， 哎，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八月十五的生日， 哎，对，谁说的？对，六月十七， 不好不好不好。 哎，怎么不好？ 八月十五， 哎，对，六月 热呀。 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那也得说六月。 六月多少？ 六月十七。 六月十七。 哎，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哎，不对，这子时，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啊？ 得子时， 夜内子时， 夜内子时， 夜十二点了。 哎，对了， 不好走了。 怎么不好走了？ 戒严。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啊，怎么意思？ 是你是六十二岁。 哎，六十二岁 是不是？ 哎，对，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哎，对 啊，你是六月十七，子时生人。 哎，对， 你看算的对不对？ 对，真对 啊，一点都错不了。 是 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哎。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哎，我说你怎么往回算呢？ 算你几时做胎嘛？ 哎呦，顺胎你都算？ 你这， 哎呀， 中外合参，这 那就是了，那就是。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哎，六十。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三个月怀胎落生。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 呀？哦，不是啊，这个四个月。 这十个月呀。 你十个月，那我弄错了。 那么你算的是呢？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切，再多想也不会改变，把过去放回你心中。不要问我谁对谁错，你的爱在我回忆中。这几年我很自由，也没有太多烦忧，拿过去当作一阵风。不要再说想我，不要再说爱我，现在我们之间只能当当朋友，留下太多情我不想问。不要再说想我，不要再说爱我，现在我们之间只能当当朋友，留下太多眼泪，等过太多黑夜，现在我一个人，爱情我不想问。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

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有这么一天啊，一架飞机正在行驶途中，空姐呢正在飞机后面的小厨房里为大家准备晚饭。此时一个老太太走了进来，向空姐打听事儿。 麻烦您小姐，您能告诉我这架飞机的厕所在哪儿吗？ 空姐非常和蔼地回答道，夫人，我们飞机的厕所就在飞机前舱的右边，您往前走，一直走，拐个弯就可以了。听完空姐的话，老太太穿过了过道，拐了一个弯，她一推门啊，却推开了驾驶舱的门。她看见机长和几个驾驶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仪表盘，她立刻表示抱歉，转身带上了门。她又一次来到了飞机后面的厨房，空姐看见老太太又走了进来，就向老太太问道，夫人，您还在找厕所吗？难道您没找着吗？ 不，小姐，我找着厕所了，可是不巧，厕所里头有四个男的正在那儿看电视呢。 话说这天深夜，丈夫回到了家里，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亲爱的，我今天运气真是好极了，我一连赢了三场赛狗。 听了丈夫的话，妻子也特别高兴，她上前关切地说道， 哦，亲爱的，那你一定是累坏了，早点睡吧。 话说最近为了腾出地方来新建摩天大楼，芝加哥市里啊，一座又一座古老的大厦都在被紧急拆除。这其中有一座大厦，因为它和其他建筑物挨得太近了，不能够爆破拆除，只能一层一层的人工拆。而当建筑工人们拆到第19层的时候，两名建筑工人在电梯轴后面的一个小橱柜里发现了一副人体骨架，他们吓得心惊胆战，于是马上决定打电话报警。警察到了之后，两名工人就领着警察来到了这个小壁橱前头，让他们看了看那副衣服完整、笔直站立的人体骨架，并且说出了他们自己的猜测。 警察先生，你瞧，就是这副骨架。您肯定还记得20年前咱们芝加哥发生的那起失踪案吧？这我看，这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吉米·霍夫，要不他肯定是个什么重要的人物。您说呢，警察先生？ 警察听了建筑工人的分析，不置可否，就这么走了。两天过去了，两名建筑工人非常想知道自己的分析是不是应验了，于是他们又打电话给警察局。一位建筑工人在电话里对警察这样说道， 喂，警察先生，我们就是在那个壁橱里发现了整套人体骨架的建筑工人，我们想打听打听，那副骨架到底是不是吉米霍夫的。 听到了建筑工人的话，警察在电话的这头非常肯定地回答道， 不是，小子，那不是吉米霍夫的骨架。 那他是谁的骨架呢？ 一切都已经查清楚了，小子，你们发现的那个人就是1956年全国捉迷藏比赛的冠军。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在一个赛马场的看台上，这可鲁德先生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兴奋地说道， 小伙子，您一定买的是3号马吧？他上次就拿了冠军。 不，先生，看来这回您买的还是3号马，我觉得这回3号马输定了。 为什么这回3号马得不了冠军呢？ 为什么？您仔细看看，难道您没看出来吗？骑在3号马马背上的，他是这匹马的饲养员，他不是骑手。 什么？真的吗？那到底那个骑手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今天堵车，我来晚了。话说这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妻子显得很甜蜜的对丈夫说道， 亲爱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在梦里我梦见你给了我500块钱用来买夏天的衣服，我想你不会毁了我这个美梦的，对吗，亲爱的？ 听了妻子的话，丈夫说道， 当然不会了，亲爱的，那500块钱你就自己留着花吧，我不会再要的。

是想象还有某种关联，但客气是拒绝。新的朋友不在终点，你的世界我在边缘，不是我不明白，这样并不算太坏，能再次关怀，时间细说所有失去宽待，懂得爱说来无奈，来自对你亏待，没刻意掩埋，没对他坦白，你还在。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你听明白，不是我。 种类，有裂痕的爱怎么撑开，只是一劫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